凳等等，呢啲咧都可以俾小朋友爬高嘅物件嚟噶，防止佢哋咧就爬出窗口。 系噶，安全起见咧，窗花一定要锁好，嗰条锁匙咧就要收喺小朋友攞唔到嘅地方，连气窗啊都要锁埋嘅。 讲到跌亲，我屋企咧有碌架床，小朋友咧都有机会由上层跌落嚟噶，咁有咩方法可以避免呢个意外啊？ 嗱，可以嘅话咧，应该就避免小朋友瞓碌架床嘅上层。如果真系要瞓咧，咁上层啊就一定要装置坚固啦，同埋高度适中嘅床栏，仲要咧够稳阵啊，有条梯俾佢方便上落咧，咁就好啦。 我谂到个方法，就系可以嘅话，用子母床代替碌架床，咁咪更加安全啦。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磨利。 二台通识六十秒。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十个单位竞逐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奖， 47个单位竞逐 Cash 创作歌手奖， 17首作品竞逐国语歌曲奖， 当然仲有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1月16日晚上8点， 多媒体特备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日自信，寻日最真。 有个朋友经常同我讨论电影或者电视剧，我问他做乜突然咁有兴致啊？他话最近多咗时间喺屋企，自然睇多咗，睇得多咪有睇法咯。原来在家工作嘅一部分就系睇多啲电视。 Hello， 早晨！1月12号星期二嘅早上，时间嚟到8点11分啊，室外气温而家系9度，相对湿度39%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今日咧睇晒股市咧，当然要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睇到咧，琴日港股啊吓，哇，好亢奋，一度重越咧28000点嘅大关，不过咧之后就有啲脚仔软啦吓，咁啊收市咧，咁啊升幅回吐啦，咁啊过程之中曾经要跌翻落去添啊，咁啊琴日收市啊升30点啦，咁啊出现咗好多唔同嘅获利盘啊。更加見到咧，久違了嘅國家隊啊出場啦嚇，咁三大電信商啊，中移動啊、聯通啊、中電信咧，全部都有一升啊，都見到咧，有好多咧買盤支持，咁啊美國方面啊，即係反制佢啊，咁國家嘅力量啊，有啲水啊泵翻入去撐翻住佢，好耐未見過，琴日中移動。最誇張升成6-7% 啊嚇，咁啊，今日市方面點睇咧 ？Kenny 又點樣分析呢個情況咧？交俾你啦，唔該。 好啊，咁啊，其实近排嚟讲个市况都系即系资金都系充裕嘅，所以见到成交量方面都系非常之大啦。咁就都除咗话呢个系即系嚟自呢个系境外资金之外啦，其实都系多咗一啲即系内地资金嘅港真呢排，咁所以令到一个系大市成交方面咧都系即系充裕啦。咁我觉得就个强势方面咧，相信都应该会系即系持续一段时间，因为 就算外圍方面咧，大家都會覺得就拜登上場之後咧，咁好快就會推出一個係刺激經濟方案啦，可能講幾萬億美金喎。咁其實亦都係咧繼舊年呢個係即係增加流動性之後咧，今年個主題咧就應該都係幾大量嘅流動性，可能仍然都會喺市場充斥嘅。咁加埋今年又經濟復甦啦，同埋又有疫苗嘅因素啦，咁所以變咗個氣氛上邊咧都會係好嘅。咁所以變咗我諗就你見個市一回嘅話咧，都開始有得趁低吸納出現嘅。咁我覺得就呢個情況應該都維持一段時間咯。 嗱 ，Kenny 啊，尋日咧見到呢個美國債息就回升啦，咁啊講到呢個匯豐中銀得利，咁呢一個算唔算係大家即係迎來一個買入嘅時機咧？ 嗱，個債息升咧，就對啲金融股係絕對有幫助，因為之前咧一兩年都係你見到個債息一路跌到差唔多就即係0.3、0.4咁樣十年債息，咁你見到就好睇到啦，就啲金融類股份就即係當災啦，因為咧佢哋嗰個 yield curve 一變得平坦嘅話咧，咁就會令到佢哋嗰個息差就會收窄啦，就做金融業就好難即係穩定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啲即係金融股啦，譬如內人又好啦，或者啲保險股啦，或者匯豐啊啲都係唔好嘅。咁如果係嗰個係即係債息係回升返嘅話呢，其實你睇返啲內險股呢係比啲即係出面嗰啲金融類股份係好，就因為內地嗰個債息呢都係高比較高企啲嘅，咁所以有利返佢哋嘅投資收益囉。咁所以我就即係覺得係如果你話嗰個係即係要求變得斜啲嘅，咁其實係有利嘅。不過當然啦，就我諗今年呢都係一個板塊輪動嘅，即係去年就新經濟股跑贏曬啦，就唔使講啦。咁今年呢就應該有機會呢就係板塊輪動之下呢，其實啲傳統股份會炒下嘅。 嗯，系咁啊，睇下要部署一啲傳統類股份咧，究竟咧即係聖誕中嘅時候冇買匯豐啊？究竟咧今年係咪都憧憬譬如匯豐啊，或者其他唔同嘅香港嘅藍籌股咧，都有機會板塊輪動喐下啦咁樣。 但你見其實咧，譬如頭先講到金融類股份咧，嗰啲係友邦咧好勁啊，即係我之前節目都講好多次啦。咁雖然匯豐啊或者恆生嗰啲就唔係話即係好標青，但係你睇翻友邦嗰啲咧，其實係非常之好，所以見到咧，其實都有啲資金咧去翻啲傳統類股份嘅。 嗯，咁美債息呢個議題都有機會瀉翻入去友邦啊，都有大熱嚇，友邦有得升。不過頭先都講咗一啲比較好嘅股份咧，同埋利好嘅板塊啦。咁今次今日就好講一個買入嘅信號啊，究竟個息路好唔好啊？咁但係咧就調翻轉頭，不如講下盈富基金咯，好唔好啊？咁美國咧投資禁令咧，就令到香港嘅打工仔咧都開始有少少麻煩喎，因為咧好多間啊強積金咧用嚟追蹤嘅港股咧盈富基金啊2800嘅公佈啦，咁啊即係美國方面有禁令啊，咁就唔再咧買入一啲受制裁嘅中資藍籌啊嚇，咁啊即係當中都包括叫做盈富基金喎，咁啊呢一件事方面點樣影響？喂，第一打工仔嘅強積金，第二就係好多股民們都持有盈富基金，諗住當退休金咁樣去操作噶嘛，即係好多散户，尤其是年長嘅一輩咁樣。咁啊 ，Kenny 應該點去睇咧？可唔可以派下啲定心丸，令到啲持有者可以安一安心咁樣咧？交俾你講下啦，唔該。 嗱，盈富基金咧就係主要係追蹤恆指嘅 ETF 啦，所以咧就理論上咧佢個表現咧就要同恆指咧就係掛鈎嘅。咁就嗱，咁點樣可以令到掛鈎咧？就其實當盈富基金有即係成立或者新增啲單位嘅時嘅話咧，咁嗰個基金人咧就理論上就要買翻同恆指嗰個成分股咧就係相即係一樣嗰個係比例嘅portfolio 啦。咁如果好啦，而家佢個禁令就話唔可以買唔會買移動啊，同埋呢個係聯通嘅。咁即係話咧，就恆指裏面咧就有部分嘅股份就冇買到啦。咁就未令到嗰個係ETF 方面咧個成分咧就同嗰個恆指冇有出入咯。咁就會導致到咧就有一個係誤差嘅情況出現咯。咁就嗱，誤差有幾大咧？其實你睇翻呢個係中移動同埋呢個係聯通咧，就加埋咧就佔恆指嘅比例咧就大概係低過5% 到嘅。咁所以咧就我嗰個基金管理人咧都有講到，就係話咧佢都會做一啲係即係適當時間啦，做一啲調整或者做一啲即係行動嚟到去即係維持翻追蹤翻恆指個貼啲，但係始終咧應該都有個誤差喺度嘅。但係估計咧應該係誤差咧就都會少過3% 以內嘅嘢嚟嘅。咁嗱， 對咩會有影響呢？就是、你如果是揸得長呢就越有影響啦、 嗯。 因為呢越揸長呢會有個累積㗎嘛。你譬如可能第一年影響可能好少一兩個 percent， 咁跟住你慢慢累積上去咧， 四五個 percent 咁啊累積，即係好似明明一隻即係正正常常嘅追蹤股市嘅基金啊，或者追蹤恆指嘅基金，哦都好好、啊、哇，係，但係估唔到盈富基金就有機會會跑輸啦，喺一個咁嘅基數設定底下，係咪啊？ 係嗱，係咪跑輸咧就唔一定嘅，佢可能跑贏都唔出奇，因為點解咧？可能如果你中移動或者係呢個係聯通咧，個股價持續低迷嘅、 哦， 跑輸其他股份嘅。你個 portfolio 裏面冇嗰兩隻嘅，你咪跑贏咯。咁調翻轉啦，調翻轉，如果嗰兩隻喂好勁嘅，或者追蹤翻同恆指嘅表現一樣嘅，你冇咗嗰兩隻嘅，咪有機會跑輸咯。所以那個關鍵就唔係跑贏跑輸，那個關鍵咧係有誤差嘅問題咯。 係咁啊，所以即係散股民啊，以至大家去揀呢啲，即係差唔多又每年要轉一次噶嘛。即係呢個強積金經理啊，積金局都有叫你話，即係有陣時都要轉一下啲組合啊嚇。咁所以就揾翻咧專業嘅理財顧問咧，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當然股市方面咧，我哋梗係要聽 Kenny 啦，係啊咁啊。今日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咁啊，天氣好凍啊 ，Kenny 咁啊。穿多件衫保暖啊！我哋听日再倾过好嘛？ 好 ，thank you， 唔该 ，Kenny， 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八点二十分啊！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两位。 今日有咩提供啊？ 哇，我想讲咧，今年咧，即系因为疫情嘅重创嘅关系啦，咁各行各业可能咧都多咗人会 戒口、改口啦，唔系今年。 哦，是 上年， 上年， 上年 你仲讲今年，而家先一月，你仲话今年啊？ 系、哦，上年开始其实都维持咗成年啦。咁、其实真系大家好多个行业，你近期睇报纸都见到啦，有一啲嘅，即系譬如可能家务助理啊，又或者其实职业司机咧嘅影响都好大嘅。咁啊，有时咧自己因为工作需要咧，朝头早好早翻啊，翻六点啊，咁咧都多咗机会系同啲的士嘅师傅沟通啊。即系佢哋有时都会同我哋呻，到底而家嗰个嘅职业其實都幾難啦、啊，即係又好難揾到客啊咁樣啦、啊，咁、所以咧都自己都深深咁記住佢哋嗰啲吐咗個苦水啦。咁今朝早掀開報紙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啊，即 係你咪想成立基金幫佢哋啊？ 我冇咁嘅能力，即係我覺得如果有一啲嘅大財團咧，可以諗啲方法可以幫幫佢哋咧，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咧今朝見到報紙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啊，呢、這個故事咧，我真係第一次聽啫。咁啊就係講緊啲即係周不時都會有啲long禮嘅成。客啦，你知啦，即各行各业都会遇到一啲long禮嘅客人啦吓，咁自己咧就见到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喺即呢个司机真系好嘢。因为咧，佢真系好有骨气。咁啊，点解咁讲咧？咁啊，话说咧，有一个嘅司机咧，就喺一个嘅地点嗰度咧，就你知啦，冇得拣噶嘛。即系你排到系嗰、那个，即系就算你可能排两个钟，跟住佢去一个好近嘅目的地，咁你都要即系唉笑笑口欢迎佢上车，车到佢目的地，咁就佢哋嘅专业精神啦。咁 系， 咁呢个司机都系，咁啊都唔知道嗰个嘅上车嘅乘客要去边度啦吓。咁啊，原来咧。佢咧嗱，佢話説咧，佢上車嘅地方咧係喺城門水塘上車嘅。嗱咁呢一帶你知道都多人係等車噶啦，通常同埋可能因為佢要出翻去咧，都唔係話咁多嘅交通工具嘅選擇啦。 我前日先去完 行山嘅 聖 地啊嘛。 係啊，我前日就係行到去城門水塘，即係由川龍嗰邊上，咁跟住最後就城門水塘嗰邊落翻嚟。咁啊， 嗰度截的士啦。 我冇截的士啊，因為咧其實嗰個位置就好細嘅啫，即係一个 U turn 嘅位，咁我都系搭小巴落翻去嘅，系、因为其实但系我都见到好多的士喺度等嘅，系、啊， 系啦，即系根据报章嘅报道咧，咁的士师傅咧当时都已经排咗好一段时间啦、而且咧当日咧，即系我估应该系假日时间嚟嘅，佢就讲咧嗰个的士嘅人龙咧都长嘅，即系排队等车嘅人又长啦。排接客嘅的士咧，亦都好长嘅。好啦，咁佢成功咧就上咗三名嘅乘客嘅。咁嗱，分别咧就系两名嘅女士啦，同埋一个小朋友咁样。咁通常第一句上车就会喂去边啊咁样啦。咁咧嗰三个人咧就唔系好知道自己可以去边、啊。原来嗱，因为咧 在乘客的心態呢，他們應該其實只是想有個便利的啫，他是想去到一些的交通交匯處呢就轉成其他交通工具、嗯、 即是可能落去地鐵站就行了，港鐵站啦、嗯、荃灣最近 啦，遠 唔遠啊？ 唔遠啊，那就是因為不遠咯就是因為不遠 咯。咁頭先佢話乘客心態應該是最近的即交通即係交匯處嘛。 係啦，乘客的心態就是咁嗱，但係呢點不知呢，他們就冇阿崔傑同你咁識路啦，咁、啊、上車呢就問個司機喎、啊啊、其實呢你知唔知呢荃灣呢有咩車搭㗎、嗯、有冇我想搭嗰架車呀、啊、咁、嗯、個司機又話其實佢真係唔知啦，即係司機未必真係知得咁清楚嗰啲到底唔、嗯嗯、同嘅地方有咩巴士呀、啊、有咩路線經邊條街呀、啊、咁樣未必會真係好清楚嘅。咁於是乎呢喺一輪嘅商討呢，咁、那個乘客就話啦，喂可唔可以車我去呢個嘅城門隧道轉車站呢，咁咁、嗯、但其實落得車㗎嘛嗰啲位，咁於是司機亦都越佢，哎唔好意思呀、啊、嗰啲位呢又唔落得車啦，咁咁最後呢佢哋就話啦，欸查到呢嗰、那個巴士嘅路線呢係經呢個沙田嘅瀝源嘅，咁、嗯、於是呢就話啦，咁、欸、你車我去瀝源啦，咁、 哦、 好啦，住慣咗沙田嘅我哋呢，阿崔傑彤同林慧呢、嗯、應該就知道瀝源屬於邊區啦，就屬於沙田區 啦， 係啦。咁點知呢 即係講嘢呀，瀝源屬於邊區 呀但係佢其實個目的地佢想去邊度先， 其實佢就唔知道自己想去邊，咁佢就噏咗話不如去瀝源啦、嗯、有呢一架車搭咁樣，咁點知佢哋又唔知道原來係沙田嘅一部分喎，咁所以當架的士行到去有啲你知啲路牌呢會寫住往沙田咁樣呢，佢、 嗯嗯、 就途中不停咁樣同司機講，你係咪行錯路呀、啊、係咪兜路呀、啊、咁樣啦，咁、 嗯、 呢、 嗯、 個過程呢，你哋駕駛人士應該都好清晰啦、啊、如果呢旁觀者不停咁樣喺度指手畫腳啦，咁你可能都會哎呀即係都唔知答唔答你好，同埋其實都要專心駕駛啦，咁咁於是乎呢喺呢個一輪嘅爭拗之後呢，佢又喺度話點解咁貴呀、啊、啲車費越嚟越貴啦，你係咪呃我呢，係啦，乘客就不停咁樣喺度投訴啦，又話好似係咪去錯地方，係咪點解啲車費越嚟越貴咁。於是呢個司機呢我真係覺得佢好嘢、 嗯、 好啊，咁我車返你去你本身上車嗰度咁啊，佢真係差唔多去到即已經過咗沙田曬嗰啲牌，入曬沙田啦，一個靚彎掟返轉頭車返佢去佢上車嗰度， 即係車返佢去城門 水塘， 城門 水塘嗰度 係啲馬騮都走曬喎， 收工 係啦，出咗沙田又返返嚟， 係啊，佢真係兜咗圈，然後請咗佢哋三位落車，連車費都冇收啦，咁咁啊司機就話，因為覺得真係好唔憤氣，你又要好唔信任我，咁而且咧，即係成個過程咧，好似都要鬧交咁樣款咧，佢就覺得，嗯，既然你咁唔尊重我，好啦，我就掉翻你去呢度啦。 嗱，不過呢個咧，即係誰是誰非啊，要佢哋自己去評論啊，即係好難講啊。咁究竟嗰、那個的士大佬可唔可以咁樣做，又係一件事啦。 嗯。 啲乘客上車不斷鬧，又係另一件事啦。 係。 不過乘客上車不斷鬧咧。就會係發生咩事我就唔知啦。咁但係個的士司機咁樣兜翻轉頭放翻低佢哋咧，會唔會有其他嘢衍生出嚟？譬如話投訴啊，又或者甚至乎會揾人幫手，即係甚至乎係求警協助啊咁樣咧，我就唔清楚啦。 嗱、我自己咧，如果俾著我嚇，我咧就我就應該唔會嘅，我應該都係禮禮貌貌咁樣即係車咗佢去。我寧願啊，既然都係唔收錢，我寧願車佢目的地，然之後請佢落車咯。 不過呢個真係好兩睇嘅，成日就係話有啲。即系两边都唔啱嘅，有啲咧，的士大佬咧就会我用我嘅方法送你去啦，咁个路线未必系你满意嘅，咁、但系一定佢会拣选一条咧，佢觉得系快啲，但系可能系远啲嘅路线噶嘛，咁、但系通常咧，我而家接触嘅咧，佢都会喺开车之前问咗你先嘅， 佢 系问咗你先嘅，所以调翻转头咧，我亦提议咧，即系乘客们啊，如果你系熟嘅话咧，你上车之前。你講咗俾佢聽，你要行邊條路？ 哦，係啊，係、啊、 就唔好口同鼻拗 其實上車咧，佢都有個貼紙喺個側邊咧，寫住歡迎乘客提供路線咁、樣噶嘛。 有噶嘛。 不過頭先林慧講嗰個 case 咧，我諗即係如果係真啊嚇，即係根據呢個報道，就係個乘客根本都未知道自己想去邊，即係連個目的地佢都噏唔出。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幾麻煩嘅事情。即係如果你開咗車啦，係啦、啊，咁點算咧？ 系咯，所以其實都係要溝通清楚啦。即係就算提唔提供路線都好啦，如果可以即係花翻一分鐘咁樣，大家去計劃下、啊、到底我哋點樣行咧？目的地係咪真係定去嗰度咧？又或者如果乘客咧自己本身可能心裏邊咧覺得有一個預期嘅車費嘅，不妨可能問一下師傅咯。即係司機啊，如果 50蚊可以去到邊啊？ 我得五啊，50蚊 係可以落翻山腳咁啊。 我得50蚊可以食啲咩咁啊？不過呢件事咧就係等於一個人生啊，希望嗰幾位乘客咧。 如果你不斷在你的人生道路上發脾氣、啊 嗯、 你去到最後呢只是兜一個圈，你明明去到目的地你都要打返轉頭去返起點。 是喎、 啊。 是 啊。 啱啊呢件事。 所以我哋一個祥和啲嘅心態。 冇錯，仲有就係咩呢、嗯、就好似人生啊。即需要計劃下嘅。唔可以呢 你唔可以亂咁話。 唔可以周圍指嘅。係啦、啊、如果唔係呢又係返去原點嘅。咁呢個我哋就好好深思下啦。唔該晒林慧提供。好啊，室外溫度呢而家係九度啊，今朝早呢相當涼啊，清涼啊，出面相對濕度係39%嘅。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生效的。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今日我哋部门揾钱多过隔篱嗰组啊，你睇下我几叻，我嘅成绩好过其他同学啊。 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讲过，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同屋企人讲一声，放心啦，我会做好每一日的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后任总统拜登今个月20日宣誓就职，联邦调查局警告各州同地方执法部门防范极右分子在典礼前后可能发起的暴力行为。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提到，华盛顿国会山庄和全美50个州的州议会大楼，今个月16日至20日遭受非常可信的威胁，提到有极右组织成员号召在拜登就职前后冲击各州、地方和联邦政府的行政大楼和法院。国防部话将会部署15,000名国民警卫军到华盛顿协助维持秩序。拜登表明不怕在国会山庄宣誓。再有美国特朗普政府高层辞职，国土安全部表示代理部长沃尔夫告知下属，他会在星期二离任。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局長蓋諾將會擔任代理國土安全部長一職。總統特朗普早前撤銷對沃爾夫正式擔任國土安全部長的提名。沃爾夫在發給員工的信件之中表示，原本打算留任至到現屆政府任期結束，但是近期發生的事包括法院裁定他不能夠合法地擔任有關職位，令到他被迫離任。沃爾夫又說相信部門已經準備協助拜登新政府團隊順利有序過渡。美國國務院再次將古巴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可能令到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尋求和哈瓦那當局緩和緊張關係的努力變得複雜。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批評古巴窩藏美國逃犯，並且支持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共產政權。華府透過行動再次追究古巴政府的責任，並且發出明確信息，卡斯特羅政權必須終止支持國際恐怖主義和顛覆美國司法。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政府曾經在2015年將古巴剔出名單，兩國關係一度緩和，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後再次收緊對古巴的限制。拜登在竞选期间表明，他会迅速推翻特朗普对古巴的政策，认为特朗普伤害古巴人民，亦都没有采取促进当地民主和人权的活动。英国首相约翰逊重申，抗疫是同时间的竞赛，所有人亦都体会国民保健署现时承受的压力。

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彭美讲心理， 宣誓效应， 减肥每日俾心机读书都好难持之以恒。但是为了能够持续下去，有很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在很多人面前宣誓会持续下去，这个就是宣誓效应。在众人面前大张旗鼓地宣誓，就会产生不轻易放弃的心理作用。这个效应和觉得受到注目、效率因而提升的霍桑效应很相似。 找埋小白出嚟讲下呢个宣誓效应先， 呢样净系都系小白讲到啊？ 点解啊？ 佢结婚嘅时候咪要宣誓咯？ 咦，系喎、啊，咁你有冇因为当住人面宣咗呢个誓之后，就持续爱你嘅妻子多咗咧、嗯？ 喂，好彩你哋提一提我咧，结婚嘅时候都有宣誓。 你想话你从来冇宣誓过系嘛？是本身 我真系会觉得咧，其实喺个人入边咧，我哋人生、嗯、特别我自己嗰个咧，好多时咧，你越大声宣誓嘅嘢咧。你就越驚啊！驚啲咩呢？就是因為你知道好多對眼望住你、 嗯， 然後你咧就有越嚟越多嘅壓力，跟住咧又有少少心態咧就係、是、喂件事會唔會做唔到？會幾驚啊！即係成日都有呢一個嘅感覺，特別咧喺我自己細個嗱，而家人大咗就覺得即係喺人面前講嘢梗係緊要啦，係咪先？以前細個咧成日覺得咧哇喺咁多人面前講嘢咧有冇辦法執執噃唔多個咁樣，同埋咧嗰個壓力大到咧係有陣時會覺得唉、哎、如果做唔到嘅話咧。点收科呢即系未行就已经谂啊，点算呢如果衰咗嘅话，点搞好呢 但系你知道白元浩咧讲嘢平时偏向大声噶嘛，你讲咩都好似大大声话俾人听噶。得噶嚟啊！ 唔系佢把声大啫，但系内容可能系含糊嘅，即系佢冇讲到真系要做啲咩嘅，只系你听到一啲声量咁样。唔系有时候真系咁样噶嘛，系咪先？你又唔想俾人觉得你讲完之后做唔到，即系正所谓诶车大炮，成日都系得把口嘅咁。 唔系啊，崔杰同你讲呢个宣誓效应啦。咁你觉得呢个效应，我哋实质上系？聽落去好似負面嘅居多，嗱調翻轉頭啦。如果我唔想咁大壓力，又或者唔想人哋期望咁高嘅時候， 嗯嗯嗯 我一係就唔宣誓咯。又或者宣誓嘅時候唔好咁大聲咪得咯。 嗱，但係咁樣嗱、啊嗯，正如頭先阿小白所講啦，喂，我好驚即係講咗出嚟唔得喎，咁、 嗯、 即係其實你盤住唔得嘅心態啦。咁、 嗯、 所以呢、這個呢、這個叫做宣誓效應啊，咪就係話你要講出嚟、 嗯， 你講咗出嚟咧就有嗰種壓力啦，嗰種壓力咧就成為咗你嘅推動力。咁、嗯、就係如果你唔講出嚟，即係你覺得隱隱晦晦咁樣咧，你就算失敗咗咧，你都覺得冇乜嘢，咁就少咗一股推動力啊嘛。 嗯、 即係你唔輸得俾人睇，唔、哦、衰。衰得咁，所以可能咧，你讲咗出嚟咧，系会真系能够 爆发自己小宇宙。 系啦，即系正如又讲翻啦，即系譬如你结婚嗰时宣誓啦咁样。嗱，你唔结婚咧，即系你可能我唔知道有啲人会唔会咁谂啦。即系咁，我哋都系男女朋友关系，即系合则嚟，不合则去咁样。咁但系结咗婚，你宣咗誓啦。即係你唔可以即係當生菜噶嘛，係咪先？咁你就真係要遇到困難嘅時候，你諗翻起，喂，我應承過即係佢屋企人，應承過佢，應承過自己，應承過所有人，即係親朋戚友，嗯、我要一生一世都對佢好嘅咁樣。咁可能嗰一股就係一個動力或者一個提醒，嗯、即係你個初心喺邊度？ 未必 係 動力啊，我都係提醒多啲。係、哦、 啊，阿鍾哥啱喎，呢個提醒多啲喎。 唔好理，結果就係你繼續維持呢段關係，係咪先？係 啊。 如果照咁講，我問阿白元浩先，如果你当日不是选择大大声跟亲朋戚友讲，我要照顾他一生一世， 你小心啲答吧。 调翻转头，你拣旅行结婚，唔话俾人听，但你都系结婚啦，咁、你静静鸡两公婆飞走咗，咁跟住就、我爱你嘅咁样，咁样得唔得啊？嗱， 咁样 佢冇大大声声讲， 系 啦，又点啊？ 嗱，其实咧冇对住咁多人讲咧，其实都可以咧，就系爱佢一生一世嘅。不过咧、我觉得嗰、那个个压力啊，或者牵涉嘅人咧少咗，个、人咧系容易摇摆多啲嘅、即系例如啊，当你遇到好多嘅诱惑嘅或者定系点样嘅时候咧，你个心入边咧，你成日会谂啊，其实我又冇同佢做过啲乜嘢承诺 啊，小心啲啊，因为咧一有啲诱惑咧，你就变成摇摆周粉噶啦， 唔紧要啦，我系大大声讲过噶嘛、所以我唔会摇摆噶，系咪？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即系静静地讲嗰啲咧，你好容易咧就去咗个心态，即系执执搏唔多个，同埋个心态好容易放松自己啊、即系会觉 覺得喂，我冇，我就算即係有啲嘢做唔到嘅， 嗯， 我唔會千夫所指嘛，係咪？咁呢樣嘢咧係令到啲人覺得咧容易偷雞。雖然你可能對住只係另一半、嗯、或者對住某幾個人做咗一啲嘅承諾，但係個感覺咧個罪惡感啊，或者犯下嗰個錯咧，大家會覺得冇咁大，咁就容易咧就疏忽咗。呢個係我覺得係最難搞嘅樣嘢嚟嘅。 即係其實同個後果有關咯、嗯。即係你宣誓、哎、或者你大大聲聲周圍同人講你嘅目標係啲乜嘢，當你做唔到咧，你就諗個後果。哎呀，除咗自己做唔到之外咧，就受到即係眾人嘅壓力或者、其他人嘅目光咁樣。咁即係其實講到尾，即係如果乾手淨腳冇乜後果嘅話咧，就最好啦，就會好令到人哋容易搖擺啦。 不過如果阿崔傑同而家講呢一個宣誓效應，你再順推下去而家有少少變化了、 嗯、 你想想如果你在譬如你在一些互聯網上一些分享軟件上你去講應承做一些事、 嗯、 其實變相那個壓力你是只是對著鏡頭講的嘛，你講的時候、 嗯、 其實是全世界都知道 的、嗯、 例如舉一個實例，譬如幾年前有一個最興的冰桶遊戲，就是淋冰落自己的身部那個，是譬如說你只不過對著鏡頭講我而家想踢邊個， 係 邊個就要做啦、 嗯。 好啦，聽嗰個人咧，其實變相已經係等於有呢個效應啊、 嗯， 即係等於佢好似自己已經同全世界講咗，我要做呢一樣嘢，佢唔做唔得咯。 所以就要有找數真漢子啦， 就係、是、啦、 哦。 所以變相又係呢一樣嘢。 嗱、呢個宣誓效應咧，佢話同呢一個嘅獎賞效應咧，其實都可以即係有關聯嘅、嗯，即是話嗱，譬如我想考第一咁樣啦，咁你就要大大聲聲宣誓自己嘅目標、嗯，我今年一定要考第一咁樣。咁因為大家咧都對你有期望啦，或者咧你自己覺得你都講咗俾人聽啦，咁、嗯、你啊努力啲啦。再加上咧就係你可以。帮你个目标再设立一个奖赏，就话我真系考到第一嘅时候，我有啲咩嘅奖赏？譬如我可能买一只高达咁样送俾自己嘅咁、嗯、样。咁你呢两个效应咧摆埋一齐咧，佢话就更加容易达到你个目标。即系第一，你就宣誓，嗯、大大声声同人讲；第二就系你再设立一个奖赏机制俾自己。当我真系达到呢个目标嘅时候，我会得到啲咩嘅奖赏咧？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咁样嘅心理状态咧，就更加能够推动你向你个目标进发啦。 嗯、 哦，喂，有个好啲嘅方法、哦，甚至 乎 咧，你宣誓之后咧，你揾多啲朋友，你大大声讲，跟住你就同几个朋友讲，不如你哋一齐帮我完成啊，咁样，咁佢哋又大大声讲，好啊，我要帮阿白莲浩一齐完成呢样嘢，哇，大家大大声讲，你帮下我，我又帮下你，咁啊，大家又一齐攞奖品、哦。咁咪大家一齐赢咯！ 虽然系咁样讲啫，但系两位即系不妨冷静啲谂下。大家讲到咁兴高采烈嘅时候，你要冷静地谂下，其实讲咁多做咩咧？系咪因为自己本身个人对呢件事嘅定力系唔够，所以先至要靠一啲外力去帮你手？ 嗱，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个效应咧都要落翻个注脚嘅，就系、是、你系要有羞耻之心先至达得到嘅。正所谓人无耻便无敌，如果你真系唔在乎人哋点样睇你或者点样讲你嘅，你点样宣誓到最后嗰、个结果达唔到咧，你可能都会觉得冇。 系啊，即系譬如你净话讲个考第一嗰个例子啊，如果你真系想考第一，你唔使同人讲，你都会尽力去考第一。你唔使同人哋讲，我今年要考第一，你唔需要讲呢一样嘢噶嘛，讲嘅时候，其实咪即系你本身个定力系唔够咯，或者个决心系唔够大。 系，我而家有个决心要讲样嘢俾大家听嘅，就 是、 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好，大家留意啦吓，青葵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近丽景嘅第三、第四线咧，而家有交通意外系严重挤塞嘅，龙尾喺丁九桥近丽都湾同埋葵涌道近丽景港铁站，咁亦都引致到咧长青隧道往九龙方向系实施间歇性嘅封闭措施嘅，咁大家如果系行呢一条路嘅话咧，就要预留翻多啲时间、或者谂下需唔需要改道行驶啦。好，今朝早唔该晒小白，转头再打俾你吓，拜拜。 手边竟已没储蓄吧，勒停吧，仙境可以碎似烟霞，我又怕下次换了练好路边不再有花，省了它，担心经济下秒更差，讲好一起看奥运都怕有突发，坏事竟讲着笑话，快乐会不会重再忍一下，怎会好？ Kitty 啊，天气咁冻，人寿保唔保啊？ 应该唔保嘅，你自己穿多件衫啦。 系容祖儿嘅《东京人寿》啊，咁啊呢个 MV 都好睇啊，吓 都推介嘅，我极力推介嘅。 系上年最好睇嘅，因为上年出嘅咁样。 不过既然唔保，大家今朝早都要穿多件衫啊。室外气温而家系10度，相对湿度31%。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芭比林慧啊，睇到自己个女女笑咧，应该好满足啊！今朝有冇睇到啊？ 今朝就未嘅，因为未起身， 未起身，仲熟睡之中。妈咪已经要努力工作啦，咁啊，即系做爹哋妈咪有阵时咧，仲要谂埋咧星期六日啊，去边度放电啊，带啲小朋友系咪啊？咁啊， 真系啊！即系而家尤其是疫情期间咧，又唔敢去啲多人嘅地方啦。咁我谂好多父母都会选择即系去喺啲郊外比较空旷啲嘅地方。最好咧就有啲绿色嘅树木啦，又可以咧即系宽广啲嘅地方，等佢哋可以跑跑跳跳啊，咁样啦。 会去边呢？彭福公园系咪？我细细个就去噶啦，呢个地方。我记得小一嘅旅行就系去彭福公园咯。 我都有啲相系喺彭福公园影嘅，细个啲 B B 嗰啲咧。 系咪啊？你有冇去过啊，芭比？ 我有去过，但系咧，因为我以前住嗰个地方咧，系净可以行去彭福公园噶嘛。 几好喎！ 系啊，咁但系咧，沿路咧就比较见到咧，就系多数咧而家唔系带小朋友去，系带小狗去多啲嘅、 哦。可以遛狗噶、 啊， 原来而家彭福公园 系啊，可以啊。 咁、 所以其实即系每个公园咧，佢哋嘅嗰个设限都唔同啦，有啲就可以宠物一起去玩啦，咁有草地啦，又可以放唔同嘅，即系等佢哋跑下，放下电啦。因为你知道小狗都要放电噶嘛，有时咁啊，人咧亦都系要放电啦。不过咧，我觉得真系嘅，即系无论你去边都好啦，行山又好，郊野公园又好，或者系草地又好咧，都要遵守翻一啲规则。咁樣先可以大家互相去共享啲資源啦。嗱、我自己咧就好深刻咧，之前你咪講過話有人行山嘅時候去吊咗一條繩上去做空中瑜伽嘅。 哦，係啊，掛喺棵樹嗰度。跟住我每一次行山見到嗰啲好大棵嘅樹咧，我都有嗰個畫面。到底係點樣做得到 嘅？係啦，到底係點樣咧？ 係咯，佢唔驚即係自己冧嘅咩？即係會跌噶嘛？ 小龍女嚟嘅，瞓喺條線嗰度都得嘅，咁樣係咪啊？身輕如燕。 咁因为点咁讲呢，就除咗话上一次呢件事呢，咁最近亦都见到报章呢有另外一啲嘅状况发生呢，就係呢呢排都好多人鍾意去嘅西九文化区，即係好多人鍾意去嗰度有得影下海滨啊，影下日落啊， 飲下咖啡啊，踩下单车啊，俾啲細路仔放电玩下嗰啲滑板车啊，咁样。 即係好多嗰啲嘅地方都好啱啲。 嗰日我去西九文化区呢，见到有几个僆仔啦，即系小朋友啦，跟住咧喺度有滑板车对决啊，有五架滑板车嚟自唔同五个家长咧，佢哋系唔识嘅原先，因为我饮黑咖啡咧，跟住见到嗰啲家长话，佢哋一齐玩，跟住咧其中一个僆仔咧就话。喂，不如我哋练车啦，咁样应该唔系用练车，我哋斗车啦，咁样 比 赛，佢哋比赛啊，咁样吓，我唔会输俾一个人 twice 两次咁样系咪？跟住佢哋就玩嗰啲滑板车咯，好开心啊！如果我细个有得咁样玩就好咯。 系我哋细个未有咁多呢啲玩意啦，我哋细个可能都系筆下沙啊，或者系即系玩下嗰啲玩具咁样啦。但系就真系要分清楚，头先讲嗰啲筆沙玩具咧，只系适用于系沙滩嗰度玩嘅啫，就唔适用喺。草地嗰度玩嘅， 草地点筆啊？ 系啦，就不能够用嗰啲咧挖沙嘅嗰啲泥耙嘅工具咧，就系爬人哋个草地嘅。 哦， 系啦， 咁得意。 系啦，呢一个系又系点谂出嚟？ 翻土机喎，人肉翻土机就系个小朋友攞嗰啲筆沙嗰啲嘢，将啲草坯就。 刮起啊！ 而且唔单止系刮起个草皮，佢仲系刮咗个窿添。嗰、个窿咧，即系目测咧就大概起码有半尺咁深。咁啊，喺个草地嘅中央位置嚟嘅。咁所以咧。啲行人見到嘅時候咧，都不禁驚嘆：哇，其實好危險喎、 啊！係 一個陷阱， 係咯，都應該要話啦。咁旁邊嘅家長有冇出聲咯？ 嗱，作為一個幾歲小朋友嘅家長嚟講，咁當然正常家長就唔會話離開個小朋友太遠啦。咁、原來咧，媽媽咧都同個小朋友喺一齊，即係直情喺旁邊，但係就冇話出言勸阻，亦都冇話教佢其實草地係唔可以咁樣破壞嘅。咁所以咧，相關嘅畫面咧就俾人即係擺咗上去啲討論區嗰度。哎呀，有人咁樣去對個草地。就希望大家都真係要珍惜啦，因为你知啦，好多个规矩呢就係、因为人呢佢唔守规矩而需要定立一啲规矩出嚟嘅。咁如果你唔想个草地以后唔俾人行入去呢， 大家就要守規矩啦。 哦，那小朋友係咪諗住打高爾夫球啊？ 哇，咁都諗到啊，挖個坑啊， 入洞啊，係咪？ 一竿入洞啊！佢諗住訓練自己要高爾夫球好實，唔係咁當然呢個講笑啦，咁梗唔啱。喂 ，Bobby， 嗱，你作為媽咪啦，你去見到呢啲情況，如果你嘅女女真係咁樣有啲行為，你會點樣教導佢咧？即係 in a positive way 啊，嚇，即係正面啲咁樣去睇啦。 嗱，首先睇下去到邊咩階段啦。如果喺我完全唔留神，即係如果我掛住打卡影完相兜完一個圈，發覺佢已經掘咗個窿嘅咧，咁我會同佢一齊咧，即係收 翻補翻咯，係啊，埋翻咯， 真係要整翻好咯。 古有雷波補青天， 而家有林慧補草皮。 所以咧，即係做媽咪真係好辛苦。我想講帶出嘅就係呢一樣嘢啦。係， 即係點解？因為要埋翻個客。 係啊，咁你即係。咁你有時小朋友發揮個創意可能係錯嘅創意嚟㗎嘛，我深信嗰個小朋友都唔係壞心地，係等我挖個窿，等啲人行過叉錯腳， 係一個陷阱咁。 即係佢可能真係覺得 好有趣喎、 啊。係啊，即係平時喺沙灘都不沙，咁當然依家因為康文署都封咗啲沙灘啦。如果因為佢不慣咗啊，過去嗰年即係玩得太開心， 以為可以咁樣玩， 可能以為咁樣，即係發揮咗一啲錯嘅創意，咁但係家長就要彌補啦。咁咪就網上見，其實都幾慘啊！呢一樣 真係㗎，幾時都係咁講嘅，即係小朋友有創意嘅空間咧，係唔緊要嘅。但係家長真係要陪同喺左右，俾翻啲適當嘅指引咯。即係有時唔好話淨係個小朋友錯，即係有啲家長咧就會覺得啊，點解你咁樣做咧？咁可能第一時間就講咗個小朋友錯嘅嘢出嚟啦。咁但係有時都要注意一樣嘢，就係當一個幾歲嘅小朋友，可能好多嘢規矩佢唔識啊，或者好多嘅是非黑白未識分嘅時候咧，家長真係要喺側邊咧陪住佢一齊成長，就係、是。可能將一啲你以為一定係識嘅道理都灌輸俾佢聽，耐心咁樣同佢做翻一次啱嘅行為咯。 係啊，嗱，因為 Bobby 就係父母嘅面向啦，其實阿 Kitty 都係父母嘅面向，因為佢都有佢嘅小豬啊。 係啊， 即係譬如你喺西九遛狗嘅時候，阿小豬即係佢都。有陣時會唔喺你嘅即係操作範圍底內，佢會做咗。 Sorry， 我對佢太唔信任啦。佢一定喺我視線範圍之內。不過我好認同就係、是、你話每一刻你都即係好需要即係留神啦，望住自己嘅小朋友又好啦，寵物又好啦，即係你好驚佢除咗破壞之外，你都好驚佢發生意外 㗎嘛。 咁喺佢嘅創意底下，你又要俾一啲規範佢，但係你又唔想即係扼殺咗佢嘅創意咧。其實即係家長咧都係好矛盾嘅一個心態嚟 嘅。小狗喺度玩，但系又唔好玩得咁厉害。 你又想佢开心， 又唔好玩得咁癫。 系啦，你又想佢放电，但系你又唔想佢有危险，或者唔想佢整到人咁样。系、嗯、啊， 咁大家学识做一个有公德心嘅人啦。无论喺唔同嘅地方去玩嘅时候咧，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好好咁样注意一下自己嘅行为啦。 冇错，唔该晒林威。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十二日是一年的第十二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53日。1967年1月12号，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詹姆斯·海勒姆·贝德福德成为第一个法律上认定死亡后身体被冷冻的人。人体冷冻技术是一种实验中的医学技术，将人体作零下196度深低温保存，期望未来利用先进的医疗科技解冻复活。现时人体冷冻技术不被主流科学界认可及接受，认为冷冻技术不是科学，不属于低温生物学或者低温物理学的范畴，并认为人体冷冻技术的理论站不住脚。1月12号出生的朋友会义无反顾全程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或生活上，表现活泼，多说话，容易给人一种骄傲的印象，对认定的计划会固执坚持到底。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神秘的科学会不会令到你产生全程投入的冲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用尽方法希望得到永生，到底是害怕死亡还是眷恋尘世？ 青山台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中山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而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丽景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清理咗几分钟啦，仍然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丁九桥近住丽都湾，同埋葵涌道近住丽景港铁站啦。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重复多次，青葵公路去尖沙咀喺丽景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近住丽都湾，同埋葵涌道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而家龙尾就喺马窝。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圆洲仔快线意外啊，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马窝。咁另外就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丽城花园。重复多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都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丽城花园。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新田围村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新田围村快线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车龙都系未消散啦，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青沙公路昂船洲桥落返去尖沙咀近住海丽村嗰段挤塞，咁而家龙尾就接近昂船洲桥嘅污水处理厂。喺新界葵涌嘅葵青路去返葵芳方向近住荃湾路呢就挤塞，龙尾喺葵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和斜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一人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喊唔系因为爱情事啊， 一片空场太过干，这片空场靠双手攀越很勉强，绝对分隔没有窗，不变的你自有方向，难免我只好借身打仗，再努力忘掉这刻开始背向。 录这首爱情剧集片尾曲的时候，谷亚薇是泪流满面的，原因是歌词中的一句不变的你自有方向，难免我只好隻身打仗，令她涌起这五年来自己一个在香港追梦的感受。作曲编曲朱俊杰，填词有诗词，监制何哲涛、朱俊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谷亚薇《哭墙》。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等阿欧咧讲讲美股表现先啊。美股三大指数咧齐创收市新高啊，不过咧都有好多啊，叫做债息上升啦，以致啊政治局势咧不明朗出现啊吓，咁啊道指咧收市要跌啊，跌89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2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得再多啲啊，跌165点啊。美国债息咧近期上涨啊，触发咧市场啊嘅对加息嘅预期啦。据美国嘅货币市场嘅期货合约交易显示咧，投资者预期啊，联储局咧2023年咧9月前咧加息一次以上啊，高过咧上个星期嘅仅仅一次啊吓。再者咧，虽然啊标指咧上个星期啊升咗1.8% 啦，延续咧上年咧强劲嘅反弹势头啦，但系美股啊好多嘅金融分析师咧亦都转态啊，警告咧美股嘅升势过急啦，担心咧会出现暴跌嘅情况咁啊，所以股民咧都要接收多啲资讯啊吓咁啊。股市咧升升跌跌啊，捕捉得到你都可以做大到，捕捉唔到咧，咁就真系争少少啦。所以咧，即系希望散户股民咧都要留意翻啦。 身边有个朋友咧，日日都会埋怨噶，明明有稳定嘅生活，又觉得好闷；明明有稳定嘅工作，又觉得份工辛苦。我都不禁同佢讲一句啊。A bird in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A bird in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想知呢句说话点解呀？林慧，转头话你知啦。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无论我有百般对，或者千般错，全心去承受结果。面对世界一切，哪怕会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 A bird in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A bird in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即是说，其实你现在拥有的呢，比你想得到的更美好。这句说话是想叫人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与其成日埋怨，不如好像这句说话的宗旨一样啦。A bird in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知足常乐，人自然活得开心又满足啦。 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9:12啊，钟哥，电话旁边有李嘉仁医生，早晨，李医生。 早晨，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早晨啊，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系咪关于天气冻嘅嘢啊？ 梗系咧，吓、啊，我哋好少话冻几日咁样，有10度以下，吓、啊啊，即系以前咧，我觉得我哋小朋友嗰阵时翻学咧，嗰时真系好似好冻噶，真系又要将带埋冷手套啊、颈巾啊咁样， 棉衲啊、羊毛底衫。 棉衲你都讲得出， 有啊，真系细个系要着噶。 棉衲系好好嘅嘢嚟嘅，我觉得系好轻便又好保暖噶、啊，真系。不过而家啲年青人觉得，款式老土咁解嘅啫。 晒羽绒啦嘛， 细个唔识欣赏啊，着喺里面都觉得核突。 好暖， 你点样着件棉衲喺里边咧？ 咪着喺校服里边啊？ 咪好大嚿咯，着 系啊，所以我咪会成日即系如果自己换校服，即系细个嘅时候咧，我妈会即揭开我个领睇下我里面。有冇着羊毛底衫啊？有冇着棉衲啊？咁样噶？ 嗱，香港冇办法，香港系冇室内暖气噶。你唔同话，你喺就算喺我哋内地咧，都系长江以北先有供暖。啊，長江以南咧就冇中央暖气，咁、所以其实有啲地方咧，室内真系好冻噶。好啦，我哋讲紧唔系讲到话两极。咁冻嘅天气啊，唔系好似我2016年去南极嗰阵时咁样冻到雪雪声。咁啊，譬如咧有啲人啊去咗较冻嘅地方，未到零度啊，咁咦，跟住一阵间点解我啲手指脚趾 又紅啊，又好痕啊，痛咗啊，腫咗啊，有時手腳又會起啲水泡嘅咧，咁樣嗱，未去到好凍嘅温度嘅啫喎。咁啊，我哋以前咧，我哋都會間中見到呢啲所謂生蘿蔔仔啊，蘿蔔仔 chill blains， 佢就未去到真正嘅凍瘡咁犀利。 係 嗱，佢 chill 咧就係、是、一個係最輕微嘅凍傷。最輕微的，譬如你去到一個很濕啊很凍的地方啊，咁樣又濕又凍，跟住呢就好快脆呢你又暖返自己啲手腳呢，通常呢喺細路仔啊同埋婦女啊中年婦女呢就多啲咁嘅情況㗎、 嗯 啊、即係主要係好個你會睇到手指咦即係點解成個腫咗嘅呢， 係、 啊、又好痕又痛啊，咁呢啲呢我哋通常呢就叫做蘿蔔仔啦、 嗯 啊、蘿蔔仔呢就是、通常未必話一凍就立刻起嘅、 嗯、 可能呢你去到暖嘅地方之後呢大概12個鐘頭起都得嘅，咁呢個呢就唔通常呢就自己慢慢呢咁樣呢就會好返嘅，但唔係話一日就好返，可能要一個星期到三個星期之後，係呀 係囉 呢啲。但係點解我哋會講呢啲蘿蔔仔呢，手指紅曬，腳趾又紅咗呢，因為最近嘅呢個所謂新冠肺炎，新冠肺炎隻腳趾又可以咁樣喎、 即係其中一個病徵呀、啊、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唔好以為啊你凍呀咁就凍親呀咁樣，咁咦原來亦都係新冠肺炎、新冠腳趾呀、啊、呢啲叫做、新冠腳趾呢都係咁樣，咁啊，仲要加埋嘢，點解你好似聞唔到嘢啊？食嘢又冇味咧？咁你真係要去驗一驗啦。 嗯， 會唔會真係中招啦？ 想問問啊，阿醫生啊，咁係咪所有染不幸染疫嘅朋友們都有呢個症狀，定還是只係某部分染疫嘅朋友們先有呢個症狀？ 某部分嘅啫，唔係個個都有呢啲咁樣嘅所謂蘿蔔仔嘅腳趾嘅，唔係呢個一定唔係啊。咁啊，但係其實我哋一凍咧。咁啊，最緊要咩叫凍先？我哋度個體温咧，35度以下。嗱、呢、這個度嘅體温咧，唔係就係用額頭槍嘟一嘟咁樣嘛？你真係要探熱，正式探熱係35度以下。咁、如果係我哋輕微嘅體温過低咧，就應該就冇事嘅，就慢慢好翻、但係咧，如果你嘅體温低到28度或以下咧，可以致命嘅， 系咪就系低温症啊？嗰啲 系啦，冇错，低温症，35度以下就系、是所谓轻微低温啦，去到28度咧就严重低温啦。我哋譬如你话真系跌咗落水啊，又晕咗啊，浸住喺冻水中啊，天气又冷啊，又大风啊，咁样啊，又冇嘢食啊，肚饿啊，咁样咧，咁啊体温过低啦。我最紧要咧就睇下細路仔同埋老人家嘅體温咧，即係佢哋個調節系統冇咁好啊，咁啊就好容易咧有低温咧，有佢哋嘅好嚴重嘅影響啦。譬如你話啊 ，Kitty 好凍啊，咁樣冇事嘅喎 ，Kitty 咁大隻咁年輕，邊有問題咧？係嘛？啊鐘哥咧就差啲， 係啊， 佢都好大隻噶，佢啲衫冚住咗咋， 年紀大褲計壞啊嘛， 係啦，冇錯。咁佢覺得好凍啦，打冷震啦，神志唔清啦，個知道皮膚，咦乜又好似好麻木啊，好冰冷啊咁樣，個脈搏咧就慢慢會慢噶。咁啊，如果好嚴重，梗係話呼吸越嚟越慢又停止啦，咁就個人又昏迷啦。嗱，呢個最緊要咧就睇下你喺室內或者室外啦。如果有啲咁嘅低温症咧，如果室外嘅話咧，咁啊，梗係最好去到室內啊，有遮蔽嘅地方啦。嗱，好得意啊！嗱，記住個頭啊，我哋個頭部，你一路同佢冚，著住好多衫。但係如果呢位病者係光頭嘅話咧，記得要包住佢嘅頭。 個頭散熱散得快 啊！散熱散得快啊！因為佢個所謂面積咧，其實幾大下。咁如果你唔遮住個頭啊， 避免佢散熱咧，咁就差好多啦。 嗯，所以老人家係戴冷帽係好噶，係嘛？ 係啊，係啊， 冇錯啦， 保暖啊， 係啦，呢個好緊要噶。咁就仲有咧，就如果佢有啲衫濕咗咧，就除咗佢換咗佢啦，用乾爽嘅衫咧。咁如果佢醒嘅話，即係所謂神志清醒咧，飲熱茶啊、熱湯啊咁樣咧。啊，或者俾啲朱古力佢食啦，但有幾樣要記得嘅，千祈唔好話，哎呀，我有啲白蘭地俾你飲啦咁樣。你飲咗酒精嘅飲料咧，佢嘅皮膚散熱可能仲快 嘅，仲凍啊， 係仲凍嘅。咁啊，千祈咧唔好話，哎，我哋開盆大熱水浸佢落去咧，咁又唔掂。 哦， 因為同時，因為如果你一咁浸，全身浸好暖嘅水咧。令到皮肤表面嘅血管扩张啊，咁就会血压降低嘅，可以系休克噶，啊，咁啊亦都要慢慢睇清楚。嗱，最紧要有一样嘢咧，譬如长者啦，就因为你发觉好多独居长者噶嘛，独居长者咧有人去探佢，咦，发觉好室内好冻喎，咁样。当然你真系喺香港室内。佢唔會係凍到零度或廿嘅，咁但係佢發覺好似神志唔係好清楚啊、清醒啊，好似有啲咁嘅低温現象咧。咁啊，當然你係照做啦嚇、啊，保温啊，飲啲熱嘢咁樣。但係咧，你要記得呢、這個世界有其他嘅病嘅，佢可以係中風嘅。佢可以是这个心脏病发的。 是。 即是不要以为真的低温就是低温。如果有问题觉得有怀疑的话呢应该尽快去找救援的啦。 是。 叫十字车啊这样。 嗯。 这个老人家要特别注意啦。 嗯。 那另外呢 ,BB 仔啦。BB 仔呢亦都是因为他是那个身体的反应没那么好。咁啊，如果发觉咦，点解呢个 B B 仔同佢出外好出面好冻咧？突然间都唔系点喐啊，俾奶佢食又唔会唔想食啊咁样啊，咁啊最紧要咧就要尽快保暖， 嗯， 啊要带佢睇医生， 系 啊，因为 B B 仔咧要系特别咧去小心去睇嘅，啊唔同大人，好啦。咁有个情况呢喺香港就好少啦，咁係雪盲啦。 雪盲 係呀，好冻嘅地方。 突然间睇唔到嘢。 咁点解呢？其实呢就唔係冻到隻眼，係主要呢，譬如你话喺好冻地方好大雪啦，喺北极南极咁样呢，佢嗰啲所谓紫外光好劲呀。 係。 紫外光嘅，如果你冇戴适当嘅太阳眼镜呢，咁佢咧系几个钟头咧就已经烧亲嗰个眼角膜啊！ 哦，所以其实滑雪咧，大家都会戴嗰个护目镜，系、那個、因为你又唔觉啊，系、嘛？跟住咧，你滑完一阵之后，会黑晒咯，个人啊！ 佢先先咧只眼咧就好流眼水啊，好红啊，眼皮又会肿起啊，然后咧吓、好似有啲沙入咗眼咁样嘅，好似眼系好痛嘅咁样，咁啊，所以最紧要咧。第一時你係咪真係有嘢入咗去先？ 嗯， 你自己個啲 contact lens 啊，咁有冇係移歪咗啊，塞住隻眼啊咁樣樣？咁啊好得意啊！除咗呢樣嘢要休息啊，慢慢唞翻之外咧，有啲特別嘅眼藥水咧係去減低個痛楚噶。 嗯， 咁啊千祈咧。你話滴下啲消炎眼藥水咧，好得意嘅喎。有啲專家話咧，你唔好亂滴，滴消炎眼藥水咧，如果雪盲咧，仲會整壞隻眼嘅。 嗯， 啊，咁所以咧，呢啲要去極地旅行啊，去點滑雪咧，真係要好好保護自己嗰對眼。咁啊，當然全身都要保護啦。咁譬如你係有近期。我哋香港凍啲啦，你嗰啲氣管有問題嗰啲啊，譬如有哮喘啊，有呢個慢性阻塞性嘅肺病嗰啲咧，真係要小心啦。一凍咧，我哋個嗰啲所謂體內管道入面啲毛嘅細胞咧爛咗嘅，唔會喐得咁快嘅。咁所以咧，佢哋個抵抗力咧係低咗啲嘅。 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呢？即係譬如我本身都冇话哮喘嘅，但係其实转天气呢都好似好容易会咳啊，会喉咙好唔舒服啊，系咪就係饮返多啲暖 水 呢？ 係啦，可以咁样讲啦。咁但当然你饮暖水呢只是在个食道那里，你不会喝到落气管那里的。 哎、 是的，不过身体呢即是你保暖也不得、尤其你的头啊颈啊为什么要戴条颈巾啊这样呢、这些地方如果你只暖一点不得呢会舒服一点。 好啊，今朝早唔该晒李医生啊，多谢李医生提醒我哋啦。嗱，即系咁冻嘅天气，除咗帮自己保暖之外咧，都要留意翻屋企人啦，尤其是老人家、小朋友，屋企只宠物都唔好漏咗啊。 好，唔该晒李医生， 唔该晒李医生，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心はどこに ありますか？佛系歌手若狮子欢邦相信诵经可以超度亡魂普度众生，如果将经文仁慈的一面再加上现代的音乐，又会有什么音乐上的化学作用呢？僧侣歌手的他尝试将几种的元素归一，创作真正扣人心弦和震撼人心的歌曲。至于是歌手若狮子欢邦心，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若狮子欢邦》，Kokoro 心。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追踪三十一，今日有刘畅啊，畅早晨咧， 早晨啊，畅， 早晨啊，欧、哦，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哇，天气咁冻，最啱留喺屋企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啦，第一个节目有咩睇？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啦，星期二晚上嘅八点钟就有时点三十一啦，咁啊，今晚嘅时点三十一咧都系讲最近嘅热话啦，就系呢个有关香港法治嘅问题，咁啊，就系咧藉住咧嗱，上啱啱咧就终审法院咧就为呢个前任嘅终审席嘅法院咧首席法官阿马道立咧就举行咗一个退休前嘅法庭仪式。咁我哋就藉住呢一个仪式咧就回顾翻啊过去十年半佢作为呢个首席法官嘅生涯，睇下咧检视下回归23年啦，香港嘅法治有冇完善到，同埋有几咁完善咧？咁今晚八点钟时点三十一就会同大家一一探讨一下啦。 好，跟住八点半系咪有日常八点半？ 冇错啦，紧接住去到日常八点半。咁今晚咧就逢礼拜二嘅日常八点半咧都系讲音乐嘅。咁平时都会请啲歌手朋友上嚟倾下偈啊嘛。咁今日特别啲，今日咧就请下幕后嘅单位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协会啊。原来咧最近有一个协会咧就提供了一个计划给啲业内人士参与的，咁有啲乜嘢嘅人士可以参与嘅咧，就是唱片监制啊、编曲啊、乐手啊、录音工程人员等等，就是咧将嗰啲指定嗱，佢哋指定咗啲经典金曲嘅，就俾佢哋重新去编曲，同埋重新制作，同埋重新发行。咁今晚咧就系请到佢哋呢个协会嘅总裁啊冯添之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佢哋呢个计划其实咧是为了什么？嗱，听讲就是为了在疫情底下推动本土音乐咁解 嘅。哦，睇下佢哋拣咗咩经典金曲先。 等我讲呢句先，为业界注入正能量啊！ 哇， 好嘢， 加多个耳塞俾你。 系，跟住之后仲有咩睇？ 咁日常八点半咧，另外有一个叫区区小节嘅环节啦，每一日都大家带大家落区嘅。咁今晚咧，阿 Kitty 可以留意喎，带大家落到沙田区。 喂，做咩唔揾我去啊？ 做咩你玩晒啊？你玩晒、啊？ 我好熟啊，沙田 揸 fit 人啊，揸 lift 人啊，咁样系咪？ 唔系，一齐投入玩下啫。既然喺嗰度长大， 有咩啊？呢个区区小节， 但系沙田区好大下噶，我唔知呢个系咪 Kitty 你嘅领域啊？ 边个领域啊？ 绝对嘅领域啊！系啊， 今晚个领域去到大围， 我大围咪就系我住嗰度咯， 所有地方都系。 跟住佢一阵间讲沙田市中心咪又系我住嗰度，翻学嗰度咯。 水泉澳都系我， 唔系水泉澳就真系新啊，就真系新啊。 可以睇下、這個、 大围区会睇咩啊？我哋 嗱，今晚咧大围咧有一个叫做绿在大围嘅计划，就系、是、即、就是、听到个绿字都知道系一啲绿色啊环保嘅嘢嚟啦。咁啊。 帶大家咧去到睇下呢個新嘅六載大圍係原來一個新嘅回收點嚟嘅。佢哋回收啲乜嘢嘢咧？咁今晚特別啦，係阿 Kitty 嗰啲街坊咧可以留意一下。 好啊，咁啊睇完大圍，跟住夜啲九點半有咩睇？ 夜啲九點半有呢個人類誕生啊！咁啊，人類誕生咧係一套即係外購節目嚟嘅，日本製作嘅節目嚟嘅。咁啊，都係講下咧人類嘅起源啊！咁你知道日本人咧製作都好嚴謹認真噶嘛？咁啊，睇下人類從呢、這個原始人起源去到而家啦。咁今晚啊去到第二集，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係咁啊，午夜廣場係咪文學放得開咧？星期二嚇。 唔系啊，星期二系历史， 系咁话， 历史系咁话， 哎呀，我已经好努力背噶啦，将嗰、那个诶午夜广场嘅节目表背咗佢 啦。 喂， 好叻噶 啦， 欧已经，佢知道系午夜广场啊，十一点钟 冇错，十一点钟 系啦。今 日讲 咩 历 史咧？ 咁话，咁就系同大家讲下咧。今晚嘅题目叫做《流动新世异乡人》，就系讲一啲。即係移咗民移居海外嘅人，咁但係即最近大家好多身邊人都可能移民啦。但係今晚係講東南亞華人喺東南亞嗰度嘅身份認同問題嘅。 係咁啊，又可以睇下啦。咁啊，多謝阿暢嘅推介啊，唔該曬你， 好，拜 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后任总统拜登今个月20号宣誓就职，联邦调查局警告各州和地方执法部门防范极右分子在典礼前后可能发起的暴力行为。總統特朗普批准首都華盛頓即日起進入緊急狀態，持續到拜登就職典禮後的1月24日。聯邦調查局的備忘錄提到，華盛頓國會山莊和全美50个州的州議會大樓今個月16日至20日遭受非常可信的威脅，提到有極右組織成員號召在拜登就職前後衝擊各州、地方和聯邦政府的行政大樓和法院。國防部說將會部署15000名國民警衛軍到華盛頓協助維持秩序。拜登表明不怕在國會山莊宣誓。再有美國特朗普政府高層辭職，国土安全部表示，代理部长沃尔夫告知下属，他会在星期二离任。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盖诺将会担任代理国土安全部长一职。总统特朗普早前撤销对沃尔夫正式担任国土安全部长的提名。沃尔夫在发给员工的信件之中表示，原本打算留任至到现届政府任期结束。但是近期發生的事，包括法院裁定他不能夠合法地擔任有關職位，令到他被迫離任。沃爾夫又說，相信部門已經準備協助拜登新政府團隊順利有序過渡。南韓新增53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較前一日略為回升，其中社區感染病例佔508宗，全國累計69600多人受到感染。同日新增25宗死亡個案，疫情至今1165名確診病人離世。英國首相約翰遜重申，抗疫係同時間嘅競賽，所有人亦都體會國民保健署現時承受嘅壓力。他到訪英格蘭西南部一間疫苗接種中心之後，再促請公眾嚴格按照政府抗疫要求，盡量不出門，在超市等室內購物的時候遵守安全社交距離。約翰遜承認近期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激增，醫院承受巨大壓力，部分地區醫院的氧氣供應出現不足，如果封鎖規定沒有得到正確落實，不排除會公布更嚴格的防疫要求。

嚟到今日朝头早啊，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阿袁生喺度。早晨，袁生。 早晨啊， 你好啊，有啲乜嘢 message 啊？我知道你系想点唱俾你太太嘅。 系啊，我祝我太太今个月15号生日快乐啊！ 咁啊开心啦，有冇谂到啲咩方法同佢庆祝先？嗱，你哋两公婆应该唔使担心限聚令啊，咁啊可以喺屋企自己煮下饭，系咪啊？ 系啊。 咁你系你煮定系太太煮啊？ 我煮啊。 喂，煮啲咩好送俾老婆食先？老婆中意食啲乜嘢啊？ 中意食鱼咯。 中意食鱼，咁你咪蒸条龙趸俾佢咯，系咪？ 系啦， 系啦，咁啊等你餐好餸喎。而家老婆吓，佢有啲咩特别嘅说话、甜言蜜语，又可以呢个时候藉住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又同老婆讲。 祝个老婆同我生活愉快咯。 啊，生活愉快，仲有咧？ 甜甜蜜蜜啦， 梗系甜甜蜜蜜啦，系咪啊？咁啊，同老婆今次系第几次庆祝生日咧？ 今次第4、5次噶。 第四五次啦，系嘛？哎呀，你仲好似有少少怕丑咁样嘅啊，袁生。唔紧要，我帮你搵咗只歌翻嚟，咁啊送俾你老婆做生日礼物噶啦。好唔好？ 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袁生。咁啊，唔该晒你，拜拜。 不怕海龙王，游丝不畏苦和浪，前途无论会短或长，今天起步信念强，环境一切都如常，罪恶跟黑暗中延长，平凡人就算多善良，都担心走样。磨练我心，让心机变精光，变得响当当。原谅我心，赶走黑暗热汗，身经生死战，心中点正烈光。人海浪崖中。茫茫，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催神厨房， 今日催神厨房，雨琪话同大家分享一个食谱。更加贴切嘅，不如话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食材可以点样处理啊！近年牛油果咧好受大家欢迎，因为营养丰富之余又够饱肚。不过除咗就咁当佢一个生果食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嘅味道更加提升呢？今日我哋就一齐讨论一下。牛油果啱唔啱食啊？ 会暖啲啊，食完之后。 牛油果有啲少啲啦，除非你攞佢嚟焗蛋，咁啊热辣辣咁样食，呢个都系几靓仔嘅，我觉得系打卡嘅其中一个几好嘅菜式。 嗱呢个我食啦，我冇讲咩听啦。嗱，首先你有个牛油果啦，咁咧你摸一摸佢，佢淋淋地咧，差唔多熟啦。咁咧你有个，如果你叻嘅话，喺家品铺咧买啲砖系挖。牛油果个核嗰啲咁嘅器材出嚟，咁你怼落去，跟住劏开佢，咁啊已经有两半啦。跟住咧，你就将只蛋咧就生咁样打落去，跟住上边咧摆少少 bacon 粒，即系呢个烟肉粒，跟住咧摆啲石子垫住个底，摆入去嗰啲焗炉嗰度焗，咁咧好快就食得噶啦。Around 你睇到三分钟，咁啊睇翻唔同嘅热度啦。 哦，咁我唔得，咁又唔得，三分钟焗炉都未得啦。 系你要预热咗先嘅，首先个焗炉，跟住你三四分钟睇到只蛋咧熟熟地。 是 那些 bacon 本身都是熟的嘛，是即是这一种产品是熟的嘛，是即是烟肉这样东西，那你整回热它那就可以吃的 了。 跟着呢在上面呢扭少少海鹽同黑 椒，黑椒咁啊正啊！其實咁樣食咧就我覺得呢個天氣咁凍咧，熱食係幾好，同埋幾靚嘅。即係你見到佢好似一個碗仔，一個兜兜咁樣，兜住個橙色嘅蛋黃喺中間嘅， 感覺上又相對健康一啲啦。 係，但我想分享一個食法咧，就係尋日咧去一間日本嘅餐廳嗰度咧嘅其中一個前菜，咁我發現咦佢有牛油果沙律喎，咁佢呢個沙律咧係撈咗啲咩落去咧？我係覺得咁好味嘅咧，因為 有冇日本元素嘅咧？ 日本有呢個食物咯，其實都西方啲，因為咧佢嗰個牛油果咧，就都嗰、那個熟度啱啱好啦，即係又唔會生咁樣啦。咁佢就撈咗啲煙肉啊，煙肉片係啦，佢就撈咗啲煙肉片落去。咁我發現原來呢個嘅配搭又幾夾喎，因為牛油果本身咧都係偏淡嘅。咁、你平時食嘅時候，就算你就咁切片食啦，你都會落啲海鹽同埋落啲黑椒啦。咁、但係佢咧，因為煙肉本身有個鹹味喺度，咁佢加咗少少。沙律醬將佢哋撈埋咗一齊咧，我又覺得哇！ 即係將嗰個味道係提升咗，即係嗰個煙肉嘅鹹香味，就好似你頭先咁講，佢本身都熟熟地噶嘛，係啦，本身都熟嘅，你都可以食嘅。咁佢再撈埋落去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嗰、那個佢帶出咗牛油果嗰個鮮味出嚟、嗯，又有嗰種鹹香嘅味道。咁我尋日本身諗住，照板煮碗夜晚，因為我有兩個牛油果喺屋企，就不如買 pack 靚靚地嘅煙肉啦，咁樣。啊，呢個題外話，我喺一個超級市場裏面咧，發現到一個牌子嘅煙肉係唔錯。 是不是 F 字头？ 唔系，佢系日本出嘅、哦，日本牌子嚟嘅。咁、我觉得佢好嘅地方系咩咧？佢唔系好肥啊，即系烟肉有时你见到咧，成 pack 都系，哇！佢嗰个系九成白色嘅肥肉，跟住得少少粉红色咧。 真系啊，真系。 咁你就惊咗、啊！但系嗰次咧，我见到嗰个牌子咧、我都重复买咗几次噶啦，就系觉得食起上嚟咧，佢冇嗰种好油腻嘅感觉、有时你一攞出嚟咧，哇！只手都油晒噶嘛，佢又冇咁油腻，即系佢嗰个肥同瘦嗰、那个。分布咧係幾好嘅，同埋幾乾淨啊！佢 pack 得幾乾淨啊！咁我就諗住買嗰一隻咧去撈嗰個牛油果啦。咁、但係因為時間嘅關係咧，我就冇去到嗰間日本嘅超級市場。咁但係咧，我翻屋企咧揾到一樣嘢咧撈呢個牛油果又幾好嘅，就係、是、一個 蝦醬或者腐乳啊， 又係蝦醬，係沙律醬。不過呢個沙律醬咧係明太子沙律醬。咁、呢個明太子沙律醬咧，比起普通嘅沙律醬，佢又多咗一個鹹香嘅。 呢、這個小白好中意嘅明太子沙律醬。佢食咩都好想落明太子落去噶嘛？ 系啊，我都系啊，所以 你都系嘅。 系啊，所以佢加落呢一个牛油果度咧，原来又几好食喎！即系我发现原来牛油果配一啲少少咸香味嘅嘢咧，系令到你更加开胃接受到佢嗰种寡寡地嘅味道。 咁你今日系介绍牛油果定系明太子？ 我介绍完啦，我介绍完好多嘢，已经介绍咗牛油果唔同嘅食法。最后讲一样，就有一次咧，我去一间西餐厅嗰度咧，见到佢话有 avocado sashimi。即系牛油果刺身， 咁究竟系咪点翻芥辣同埋即系日式芥辣同埋豉油食咧？ 冇错啦，原来佢真系咁样，就真系活生生将一个牛油果起咗核就切片啦。咁切完片咧，佢侧边就有一兜豉油，即系日本嘅酱油，加埋一劈嘅 wasabi 啦。咁原来咧一个啱啱好熟。即係靚嘅牛油果，你點呢個豉油加 wasabi 咧？你眯埋眼， 食 落去 咧， 真係有食刺身嘅感覺噶。 等我今晚試下。 你真係要試下喎，係啊，可能嗰個牛油唔係牛油，係嗰個豉油嘅鮮味咧，令到嗰個牛油果嘅質地咧有啲似魚生，所以原來喺餐廳咧係有呢一個 avocado sashimi 食嘅。 白元浩踏入2021年，有乜嘢想同聽眾講啊？ 西瓜地食，炸鸡特点，你能教咧？你话爱听下？ 到底你想讲乜嘢啊？ 我用福建话讲，晨光第一线，每朝八点啫。如果想听多啲，记住留意啊！ 梁咏忠、崔杰同、阿O、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你就讲嗰系咪真噶？工厂 啊？系啊。 我的享乐时代， 阿白元浩 喺度喺度。 喂，今日系咪你提供啊？呢个享乐时代 系系 有啲咩？ 头先咧，我都一路听过你个宣传声带。我每一次听嘅时候咧，我都忍唔住觉得呢个吹喇真系。好鬼好笑呢， 你想唔想而家听多次啊？ 咁又唔 即刻播一次，播多次。 啱啱先听完啊嘛， 唔系可以叫你自己讲一次啊嘛？你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净话 头先嗰句嘢 系咩？ 咩车瓜啲声啊嘛？系啦，喂，嗱，讲翻啲享乐时代啊嘛， 你开心到走音喎、 啊，翻来啦， 系啊， 翻来啦， 翻来啦，好啦，嗱，最近咧，其实我都发觉，原来咧，我同好多人咧，特别系。啲人會覺得係女士都係一樣，好中意一樣嘢嘅，係咩咧 ？Hand cream 自己嗰啲，hand cream 你真係唔知啊！呢、這個星期咧，我真係查密咗好多。 哇！我啱啱想講一句，我原本諗住阿小白會同我企埋同一陣線，我睇嚟唔會啦。我想講話無聊。 吓 咩 hand cream？ 爆擦 cream 有几咁无聊？ 唔系啊，好怕搽啲油腻腻嘅嘢喺身嘅。 掂搽嘅钟哥，你知唔知啊？但系今个星期咧，我唔知系咪因为成个星期都 keep 住红色火妆嘅咁叫我信号啦。 关咩事咧？ 手咧关事啊！咁啊，我只手就成日喺屋企，譬如洗下碗啊，洗下嘢啊，跟住咧我又忘记咗搽 cream。哇！而家咧呢几日啊，我真系好努力搽翻，但系都冇用，因为只手已经咧爆晒，搽住啲地方咧。 就已經乾到好似有啲白白地，好似岩石咁嘅嘢喺度。 有冇蘿蔔仔啊？你頭先有冇聽下李醫生講啊？ 三個禮拜啊！ 聽下李醫生講，一路望係咪蘿蔔仔嚟？ 啊，袁浩，呢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係希望提醒大家要預防火警，唔係叫你搽 hand cream 嘅，知唔知啊？係 係係，都明白都明白。好似尋日夜晚又係元朗又有個山火，希望快啲救。 大家小心啲啊！ 系啦，喂，快啲讲埋呢个我的享乐时代先。 系啊， 咁啊，其实我最近发现咗咧，原来我同好多女仔都系一样，就系中意咧，有啲公仔陪住自己，即系洋娃娃。但系我嗰只公仔咧，就唔系话嗰啲毛茸茸嘅洋娃娃，反而咧就 系 一啲就似翻男仔中意嘅嗰啲色格。 吹气噶？ 唔系， 点解你会谂呢啲嘢咧？ 佢话唔系毛，咁我咪谂下第二啲质地系咪胶噶咁咯？ 咁你又问下钟哥会唔会谂公仔系即刻谂吹气嘅，定系谂其他公仔先？ 我唔会谂吹气嗰啲嘅，因为我觉得唔够靓咯。 哦，系啦， 即系 冇错啦， 对住嗰个样子，你都好难有任何嘅幻想啊！讲真的，系咪先？ 系啦，嗱，咁我中意嘅公仔咧，就系男仔中意嘅。不过咧，我话好多人中意就系储嗰啲手板公仔啊，或者放喺度，已经咧即系个出产商出得好，整得好靓嘅。咁你放喺度有少少灯光打落去咧，你就已经可以将嗰、那个动漫啊，或者将某一个电影情节咧，就要喺个公仔嗰度呈现出嚟。 即系我哋叫呢啲叫做景品啊。即系风景个景，三个口字嗰个品景品，即系一啲已经预先整好晒嘅嘢摆喺度，但你已经好精致、好靓嘅。 但系即系座台咁细 嘅 啫， 唔系 size 有大有细嘅，有大有细嘅。 系啦，咁有啲朋友就好中意咧，譬如喺office 个台嗰度就摆好多呢一类嘅景品，咁啊觉得咧有一幕又一幕嘅情节咧就特别热血嘅，陪住自己翻工嘅时候特别有力啊嘛。好啦，咁但系咧我自己不嬲叫做最中意储开嗰一只咧。其实就唔系呢一只景品，但系都系公仔，系啲咩咧？就系嗰啲可以手手脚脚可以活动式去做好多唔同姿势嘅呢一类型嘅 figure 公仔。 即系个英文我哋叫 action figure 嗰啲咁样 系 咪？可以摆动作嘅。 系啦，咁因为咧，即系我自己又好中意咧，就系有好多古灵精怪动作啊，同埋中意啲公仔咧就陪住自己去到做某一件事啊，例如。成日同啲聽眾講啊，我中意行山嘅，有陣時去行山我都中意咧，就係拎一兩隻公仔上去，咁跟住咧就攞埋個相機，咁啊陪住自己，即係而家個感覺咧就好似即係除咗有身邊嘅朋友陪住自己之外咧，可以帶埋自己小朋友嘅時候佢童真嗰啲回憶咧，去到而家呢一個成長咗嘅自己，不斷咁樣陪住自己啦。 呢個係真㗎。 呢個唔係我話啊，咁啊，白元浩，你帶兩個仔上去行山嘅時候，你咪當佢哋係 action figure 你喺度影相，你喺度影相， 咁你真係有所不知啊！我真係試過諗住咧，喂啊，其實而家都有自己有細路仔啊，兩個啊，咁啊唔使揾呢啲 action figure 陪住自己，真係好似中哥咁啦，喂。小小白，你可唔可以摆个咩姿势俾我啊？原来唔得嘅， 做唔到。 原来系啊，因为咧小朋友有 做唔到一字马啊， 做唔到一字马啦，做唔到瑜伽啦，咁佢哋唔肯听教听话，即系你叫佢摆呢个动作咧，喺即系细路仔反叛心态就嚟，我系唔摆，我系唔要俾你影咁样。咁但系你谂下，你有个 action figure 听听话话。咁你又對呢度 set 佢喎，啊佢又聽你講可以擺咩動作，擺咩姿勢喎，啊佢又可以配合你影相喎，所以個感覺咧係不一樣嘅。 其實幾得意， 自己童真。 我即係你估唔到白元浩，即係平時咁嘅有一個好似好承擔嘅一個爸爸啦，我家庭好成熟嘅男人啦。咁嗰次咧，佢整親只腳，我咪去醫院探佢嘅，跟住我買咗兩件蛋糕上去啦，咁一齊食蛋糕咁樣啦。跟住佢真係咧喺個袋嗰度咧攞咗兩隻公仔出嚟 一齊影相， 一齊影相。跟住我心諗，啊你又真係幾得意嘅喎，即係同你講嗰樣嘢係一樣嚟噶嘛，即係嗰啲 action figure 你可以將佢坐喺度啊，跟住佢又真係攞部相機出嚟影，又影得好鬼靚喎。呢個就係男士嘅童真啊，係咪啊？係 啊，呢個咧就中國字叫男人嘅浪漫， 男人嘅浪漫啊！张杰头，你识乜啊？呢啲嘢你唔知道啊？ 女人唔识噶啦，但系我都觉得开心嘅，即系见到你喺呢个公仔身上揾到一啲乐趣同埋满足。 系喂，但系你嗰阵时探我攞个蛋糕上嚟探我，见我喺度影相，其实你有冇秒我噶？ 哦，咁梗系冇啦，我 走咗先秒嘅啫。 咪留咗咁耐，终于而家可以讲啦。 系咩？你谂咁耐，留咗咁耐，而家先至讲嘅，原来。 不过都系嘅，即系譬如话一个童真又好，一个儿时的回忆又好啊，佢同你一起完成某一件事，譬如小白中意行山，又或者甚至乎阿张杰彤，如果你中意煮饭，你都可以摆个公仔喺度啊。 在身邊，咁佢好似同你完成一件工作，你個滿足感係會大啲嘅， 係嘅，即係有個陪伴， 有個陪伴喺度啊嘛，即係唔係淨係你一個，你不是寂寞的，仲有人陪你咁樣咯。 嗯， 係啊，係自己另外嘅一邊自己陪翻自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嚟。 做咩唔叫我陪你啫？做咩唔叫我哋陪你啊？你咪好寂寞啊？ 陪我㗎啦， 因為佢叫你做擺一字馬，你又擺唔到，叫你做瑜伽動作又做唔到， 雖然同擺到一字馬嘅喎， 係喎， 係啊，但係佢冇叫我擺。 下次叫你摆 喂，咁你系咪即系嚟紧一路都会即系储呢啲嘅 figure 公仔啊、action figure？ 会啊会啊，同埋其实我个袋入边咧，成日都有几只不一样嘅公仔喺度嘅，咁亦都有部相机喺度嘅，所以成日咧一见到咦得呢个场景得意、啊，或者行过边一个位，咦呢个位置其实如果放呢只公仔喺度，有啲特别嘅嘢可以带出呢啲信息咧，啊又留翻俾自己第日望翻呢张相，开心嘅我都会喺度影相嘅。 好啊， 唔该晒小朋友。 无论六点开始，还至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奥、林威、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保持适当社交距离。